既然是来从军哟， 怕冰如雪算什么，什么也不说，胸中有团火，一颗滚烫心那暖得这刀枪。这钢枪，你和你的酒友，我叫我的魔，你有儿女情，我有相思歌，只要是父老兄妹，欢声笑语多。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？一颗博大的心呐，

气的高丽红山哟

兄弟。 潮起潮